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26集。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归晓在离开北京那天没有直接去修车厂，而是在孟小山的饭店等陆延辰。秦小南最好养活，托付给了孟小山两口子。两人走的时候，秦小南为了显示自己他很好照顾，不黏着陆延辰，小孩都没说来送送，又和修车厂的人凿冰窟窿捞鱼去了。归晓刚到没五分钟，陆延辰开车来了。孟小山撑着下巴看人一出现，就故意说： 陆晨，这事儿欠考虑啊，你们刚和好多久啊，就单独出去还是十几天？ 孟小山说话时调子抑扬顿挫的，那男人倒像是耳背没听到似的，望了眼归晓带来的两个硕大的行李箱。 路上颠，换行李袋方便。 一句话，归晓又拖着箱子去孟小山家打劫了好几个大行李带回来。上回小蔡他们也没这么说过，不过听陆延辰的应该没错。箱子里边不少女人用的东西，他避开陆延辰和孟小山一起收拾。最后陆延辰用绑带给他绑好了每个行李袋，塞进后备箱。陆延辰自己没车，修车厂有时候收进来二手车，捣鼓好了再倒卖出去。他最近回来开的车倒也随便常换，这次特地为了回内蒙古换了辆越野车。连着几天装了不少东西，一辆十几万的车坐上去倒有五六十万的舒适度。最后要走的时候，孟小山趴在车窗上，归晓挨近。 归晓，你可想清楚，要不想那么快定下来结婚，就采取点保护措施啊，别一高兴就被孩子拴住了，到时候觉得俩人太多年没在一块不合拍，想分手你都麻烦。 归晓想想，觉得没什么分手的可能。自己现在不是十几岁了，经济能力和生活经验都无法让他承受住那时的家庭突变和斗转直下的生活境况。至于合不合拍，他没有来得及回孟小山，陆延辰开了驾驶座车门，冷不丁来了句： 安全带系上。 孟小山学生时代就跟着海东喊他陈哥，后来跟了秦风也明目张胆地叫他陆晨了，但仍然也存留着少年时代的意识，被陆延辰的那眼神吓得收了手。车开离饭店的门口，孟小山心里还在打鼓，秦风倒是动若观火。 说什么不该说的了吧？ 我那不是怕归晓犯傻吗？ 车子奔着内蒙的方向离开北京，过张家口后，高速上的车少了，很平坦的高速路又空旷，从车窗前望出去是笔直的路和蓝天白云。开了几个小时后又上了国道，两人短暂停在路边上休息。陆延辰捞过来一张地图，确认到桑根达莱再到锡林浩特的路线。他指尖一顿顿地去清触地图，仿佛执行任务似的，在脑海中回忆这段路况。前些年走过一次，大概沿途能看到什么，哪里的柏油路面脱落了，哪里有大车压过去的车辙，他差不多都还有印象。一个肉松面包还套着塑料封，举到陆延辰眼下。陆延辰眼皮垂下来，咬上一口。 怎么了？ 哎，我想起有件事儿，你还记得那天机场你看到那个男的吗？他叫许耀。 陆延辰见归晓又咬了口，琢磨着他应该是很爱吃这个味道， 于是从他腿上的塑料袋里挑出个原味的面包，自己拆开吃了。 嗯，你不爱吃肉松啊？ 我吃这个就行。 嗯，许耀女朋友生重病，国内医院确诊说要开刀动脊椎，好像是脖子后面一块地方吧。哎，这种手术啊，动完后遗症无穷的，他不敢轻易做，想再出去查查。如果要是诊断出是另一种性质的肿瘤，就不用做手术了，做放疗就好了。这病啊，看了好几年，他也没什么积蓄了，就来找我。我给自己留了一些钱，够我和秦小南日常开销，其余就都给他了。 陆延辰三两口吃完面包，灌了两口水。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锁住归晓，看了一会儿也没发表任何意见。归晓拐弯抹角想说的意思他听得懂，我知道你不让我帮你，反正我现在正好在帮人家救命，也没精力帮你，小孩就交给我吧。车子再上路，归晓淡淡的又说， 徐浩和他老婆从小就认识，分分合合好多年了。 陆延辰索性不出声，专心开车，等归晓将心里的话倒干净。 大概是前年开始他女朋友就病了，后来一直在看病，女朋友不肯领证拖累他，他就办了场婚礼，死活要娶人家。人生多无常啊，一年前正春风得意，下一年就摔进泥坑了。要是他老婆生病了，许耀就不要人家了怎么办？还有那些结婚的，要是婚后谁事业危机，还不是要一起扛过去。 孟小山认为归晓眼里只有爱情，也不对。归晓很现实，喜欢入账的快感，也会权衡利弊投资，这些都能给他底气，让他活得自由。没有陆延辰，归晓很清楚他能把人生活到100分，可有了陆延辰一定会更好。谁没有人生的一道坎儿？总不能自己摔了就希望爱人无私地支撑自己，自己顺风顺水就只想找个更一帆风顺的，这不是现实，这是想象。陆延辰听完开窗点烟，车经过一片风车地，地平线一望到头都是大型发电风车，景象壮观。白色纸烟点着了，陆延辰将手臂半搭在车门上，视线放在前路上。 孟小山也不是完全清楚我的情况，最多2年账就平了。 迎面来了辆满载黄草的卡车，红色车漆，黄草。陆延辰在卡车行驶的噪音里看着前路，补上了一句， 到时候再攒钱娶你。 归晓诧异望着他，他也斜过来一眼。归晓竭力按捺听到这话时的起伏情绪，手里的塑料袋被他翻来倒去整得响个不停，过了一会儿才去看向窗外。 想得美。 不让娶。 陆延辰将一小截灰磕到储物盒里的烟缸上，归晓嘴角微微牵了下，没吭声。 让呢，今晚就睡一个蒙古包，不让就分开睡。 我们今晚住酒店，不住蒙古包。 是吗？ 归晓以为陆延辰是记错了，因为他早就订了旅店。没想到陆延辰真在离目的地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找了个规模不大也不太正规的蒙古包度假村。大冬天的，不是旺季，住客不多。陆延辰事先没提过，这里是他过去的战友家开的。战友这个词儿挺奇妙的，归晓小时候就挺有体会，就是那种坐在一起就能大笑连连 荤素化随意搭配追忆往昔不止的一群人，一同扛过枪，一起拼过命。那段日子非当过兵的不能体会，尤其离开后回到正常生活，想起过去都像在另一个平行空间，不真实但也怀念。 哎，嫂子，我其实不是陆队中队的，够不上格啊。他们中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哎，不过陆队他教过我们拆弹，算是我师父。哎呀，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吗？太拽了，往我们面前一站，第一句话就是光去年就拆了300多炸弹，就这啊，还是年景好、天下太平的时候的数量，让我们啊都做好准备，反恐没那么好干的。 陆延辰倒了杯酒，一口口啜着，眼睛很亮。 这第一天就吓唬我们，说拆弹没有绝对的专家，都是脑袋啊往裤腰带上掖。就去年和他交流的国外专家，就刚在战区被炸死。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啊，特谨慎小心，觉得自己绝对没问题了，就咔嚓那么一剪，啪，后脑勺马上就被他来了一下。你猜陆队说什么？ 说什么？ 你被炸死了。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